锵锵三人行，今天这个今天节目应该好看。 对对对对， 是吧？今天节目大八卦。 没错，我们也终于揭发了你的真面目。干了那么多年，我都还不了解你的为人，现在总算知道了。 子东老师也批评两句， 搞了半天就是个皮条，就是个扯皮条的。原来 现在我的别号叫皮条客。 哎，对，没错，皮条。 今天我正要准备说说这个。不是，这不是这个，本来挺恶心，但是呢，他非要犯恶心嘛，那咱就恶心着玩啊。事关什么呢？最近大家不是都聊嘛？咱们过去的一位嘉宾啊，配方，写博客，配方写博客影响很有限，主要是这些八卦小人们，这些媒体搞的，嚷嚷的满天都是嘛，不是？我最初觉得，我一向对这种事儿不吭声。然后你知道，我就是看到他们第一次给我看配方写的东西的时候，我都没认真看，我就笑笑放那儿了。然后你知道，我就看着，今天有人给我打电话，明天那个报纸要我的电话，我就看着一件事儿是怎么样 滚的， 慢慢真成了一个事儿了。哎，你说这个社会非常有意思， 就是都是八卦。我觉得现在大陆的媒体就跟香港很像，是不是？平常比如子东，我们在香港看香港的媒体，这事儿怎么吵起来，你知道？不过现在大陆还好，你刚刚还能够说，你能够说得出慢慢看着它成事儿，这它速度还是太慢，效率不高。 没错， 哎，效率。 而且呢，我就觉得像这事儿吧，挺。它有它有意思的地方，为什么呢？它怎么就能够一下子炒得这么大？哎，我一开始啊，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吭声？他们都在说嘛，其实啊， 贼心虚， 做贼心虚，对，做贼心虚。哎，其实是什么呢？我一向都不吭声，我不喜欢跟你们聊这事儿，对吧？但是呢，我主要有三个障碍，一个障碍是什么呢？一个障碍就是我是男的。配方是女的，这中国人都知道，对吧？再一个障碍呢，以我们对她的了解，我对她的这个精神状态啊没把握。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，就是啊，她是咱们早期锵锵的嘉宾之一， 对， 怎么说当年都是咱们的有功之臣，就为这件事本身什么时候也得谢谢啊，对吧？你甭管她以后怎么着，所以说我就觉得啊，哎呀，你怎么能够，我不想说半句对他不利的话，可是现在这问题是什么呢？有点出圈了。我跟你说，我个人的名誉无所谓，你说我皮条客，你说我嫖客，我都无所谓。我心里有时候就想，我说配方啊，你这如果你只冲我一个人，如果我是个个体户啊，不涉及到第二个人，不涉及到第三方，你看看我，我绝对不吭声。你叫我什么？那叫什么来着？笑骂谣言，撒腿得走样。 什么？ 笑骂由人， 洒脱的做人。 你爱说我什么说我什么，这我可以不在乎。但是现在问题是什么？到后来弄的，皆知相闻，尽人皆知，你知道吗？而且我可以不在乎我个人名誉啊，但是凤凰。他很爱惜他的这个声誉啊， 说还发表什么声明呢？ 发表声明， 你知道你发表声明，那报纸不给你登， 对， 知道吗？ 当然。 然后那台湾报纸都登了，而且特别是他连累到什么呢？他连累到咱们台这个女主持人，所有的这个女主持人，你知道到后来我的感觉是什么？我说我不吭声，我不吭，好像因为你点了我吗？所以我现在的感觉就好像是我一个人，我连累凤凰，我连累我最爱的这咱们这一大批女主持人，你明白吗？这就恶心了吗？ 对，文涛，我想这样，你这么说有些观众大概还不清楚你说了什么事儿，怎么又连累了女主持人，你要不要简单的先说一下？ 哎，这 怎么一回事儿，对吧？ 就是说呀，他不是写个博客吗？就是讲这个是九年前吧，九年前半夜我给他打电话， 好像不止九年。不是九年吗？有那么久吗？反正几年，好几年前了。 几年前，打电话，半夜给他打电话，然后呢，这就是说，帮着这个我们一位大陆区广告事务的这个总监，拉皮条，潜规则，然后呢，所以导致他的一个当年的一个什么情感配方节目，不能做了，等等， 就因为他不愿意，他不从。 所以说现在满世界给我的新形象是个拉皮条的， 对，而且都让人觉得能上锵锵三人行这节目的嘉宾都也都是潜规则过的，比如说尤其我们两个，对吧？今天我觉得我们也得好好拿出来讲一讲了，干最久就我们俩了， 都重了那么多年了，被潜的最多了，最冤就我们今天我 要说哎， 好好给你兜兜了说， 要说潜规则，我得是一同志潜规则。 没错， 上的最多的就是你们俩， 就我们俩屁股现在还疼。 所以就是你是为你知道吗？我跟你说，这个不需要澄清的事情，假问题去澄清它，这就叫没劲，你知道吗？这不需要解释的事情，你要去解释，这就叫恶心。 但是我看了那个他那个博客啊，他没说什么，他就是说晚上你给他打电话说过来开个会，他说我睡了，That's it，开会呀，那就是过来开会又怎么样呢？ 好。 但是 哎，你说到关键了， 没有说别的呀。 你说到关键， 他们关心的，你不要注意力放在配方身上，整个注意力你要看到现在这个社会人心是个什么样子，这些八卦媒体在这推波助澜，在这放坏设局，你要利用他的这个东西。所以说，这到后来就变成什么呢？像你说的这事儿，我太清楚某些人的心思了。所以为什么我说今天咱们聊这事儿啊，我得把这个细肉放在最后，我现在 有细肉了， 我到底有没有？ 哎，我知道了，我昨天整天在琢磨这事儿，我数了一下我们历年的女嘉宾啊，真有细肉。你记得我们这潜规则，你要说起来潜的最厉害是谁啊？鲁豫， 别瞎说。 鲁豫不止上过这节目当嘉宾，鲁豫是除了我之外唯一一个人是替过他功的。达到这程度，那能给潜的多厉害多狠呢？你说。 咱最后我再给你揭晓。我现在就跟你说，这个，所以说我就说咱们锵锵的这个嘉宾呢，也算有能耐，出去一个在外边他都能掀风起浪的，而且还要感谢他，毕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话题， 是 很值得聊的话题。你没觉得这个2008，年头年尾就这些天，我有时候想啊，我说这些八卦媒体在编辑部里这些人，哎呦，他得高兴成什么样啊？这阵儿可真是风起云涌。 哦，我知道， 我说 是不是各个电视台都有点新闻，对不对？ 没错， 我说人家不让人家单寂寞， 我才红了两天就有人接班了。就是为什么我说很值得聊？第一个，我觉得这也好，非要就好比说有些人他要跟你犯恶心嘛，那你说你在这个社会里你面临这个处境，你说我觉得你恶心，我不搭理你，可是他把恶心弄得满天都是，弄得 你的意思 伤害到了你， 记者在那里夸张不实的，这什么意思 啊？设局啊，我觉得是。为什么我说他们高兴啊？我就说咱可以回顾一下锵锵三人行这十年，这也是个话题。咱们啊到2008年三月份咱们就整十年了。我其实确实 才八年， 我确实有一种啊想这个怀念一下当年老嘉宾的这个， 咱卖身卖了那么久啊， 没错， 真是没想到。 哎，这个心情，我给你们看看，就是 发挥娱乐发挥了这么久了。 没错，咱们来看看这些照片。你看，这是配方，这是我们早期锵锵的这个嘉宾之一了。还有呢，这是秀媛，其实现在有的时候还做。你再看这个，这是潘杰啊，潘杰也是最早期的啊，这个女嘉宾。然后还有广美啊，广美现在呢也还能经常来。 莫愁。 然后呢，这个张坚庭也是我们这个嘉宾， 导演 十年前了啊。然后呢，还有这一位，这个马家辉，这是香港才子啊。 对，没错。 然后还有这一位，李淳恩。你知道我为什么想给咱们这个老观众再看看呢？我真的是现在我有一种感觉，就是说这十年吧，这些个早期的嘉宾，有的呢是因为人家的个人原因不想做了，不能做了，也有的呢是因为我们节目这个需要啊改变了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我曾经在节目里说过，在我心深处啊，我都觉得他们是锵锵大家庭里的。 你十周年的时候搞个纪念吧。 对， 本来就有这个想法。 也是因为这个， 一个节目做十年不容易，对不对？ 对，所以也是因为这个，我就说哎呀，就别吭声了，就别说这事儿了，已经够恶心的了。而且你知道我自己心里还有一个感觉是什么呢？我说这些个报道，这些个玩意儿，任何一个神智正常的人谁信呢？可是啊，我们有一个领导跟我说，说你不要高估人民，不是，你至少不要高估少数人民部分人民的智力。他说你看一个报道后边的这个跟帖，因为我工作太忙了，我只能看20个，但是你看啊，我就有一个发现，这也算是一个统计，从1到20个跟帖 有一个转变， 没有转变， 全是说诸如此类的，就比如说啊，逗你看这个猥琐的家伙，我早就看的不是东西，你看你们拉皮条了吧，拉皮条了吧，他就说什么哎，这什么潜规则了，就全是这个。这从一到二十，没有一个人说过一句说真的吗？你知道吗？没有，就是说真的是，你不说你就是默认，现在就是这样啊。而且呢，全世界你要知道，这脸丢的全世界，凤凰卫视这个全世界华人的媒体，台湾报纸都登了， 中国时报放第二版。 我们女主持的妈妈都跟女主持说怎么回事啊？我们女儿在台里这么辛苦工作，才有今天这样的一个成绩，这倒跟人问。 所以你们要发法律， 你知道为什么？我觉得是，我觉得我的感觉是我连累这么多女主持，凤凰这一批女主持，为什么我说理智正常的人，谁看有眼睛的人看看，这一批女主持人放在全国任何一个电视台，她都是中国第一流的女主持。如果是潜规则，她能有今天这样的阵容吗？这不是任何一个，这用说吗？我觉得太，但是呢，你这些媒体。谎言重复千遍，我就发现就是这样啊，说皆知相闻，谁都问，那包括甚至到了咱说有些小人我们不理你可以吧，但是问题在于有些凤凰的朋友，你现在也打电话来问来弄，你说这事儿咱能再不吭声吗？我不是说我，你这么多连累这么多人呢。 不过我觉得很好玩的是什么，就是说先说回那件事的关键，关键其实就是我们皮条豆那个电话，那个电话是晚上来开会。 好，这个细肉文道说，导演说先去广告，要不然他们转台了。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猛料我先留着，你们两个来说说。我觉得它是个话题，倒不是说只讲咱们。你说最近这些个事情引起你们一些什么感想？ 那首先我在想的就是这个媒体怎么处理这件事。我看到的就是媒体当然有很多的就是访问配方啊，然后从他的博客还有主要是南都周刊那个访问里面衍生出去。我觉得如果媒体比如说像公正的话啊，即使像在处理这么八卦的娱乐的事情。从公正的角度来看，他应该要给一个双方都说话的机会。比如说他访问了郭佩芳，那么郑佩芳呢，他就说了他自己对这件事的一个理解，一个认识，一个版本，他是不是应该也要让那些被佩芳所指有潜规则的传媒，比如说像凤凰卫视或者其他人，也有一个说话机会来澄清。然后呢，我们应该相信读者的智慧。你刚刚说我们不要高估部分人民群众的智慧，我的看法是这样，我从来都相信他们的智慧，只要你给了充足的资讯， 但是 你给了充足的双方的观点， 他还有这么一个问题，你们一出这事儿，是有那些八卦小报找我，但我不理他们，我为什么不理他们？你就好比说呀，中国有十亿人，是不是谁在网上说啊窦文涛是一小偷，我就得出来回应？ 当然不是， 澄清， 当然不是， 那我得改行。 但是文涛。但你刚刚也说这事儿影响大了， 对， 影响 后来闹大了， 后来闹大了，所以这时候我觉得是应该这么做。第二呢，就是假如那些采访你的人或者那些去再继续跟进的人，他可能有种阴暗的心理，比如说你无论怎么说他都不相信，这个心理我就觉得很值得研究。就像你刚刚说，从第一到第二十个跟帖都在骂你，都在说潜规则的事儿，它反映个什么东西？它反映的就是我们这个时代，我们大家原来都相信。这世界上的潜规则是无处不在的，尤其是比如说像这种围绕着女性的演艺人员主持人，他们身边一定有很多潜规则，就大家都是觉得这是必然存在的。 对，有名的歌星被人家传的，还有 没错。所以这时候呢，你任何一个节目，像你的节目或者像我们台的节目，被人传出有这样的消息的时候，大家的第一个反应不是去查证，他的第一个反应是觉得你看又印证了我们之前的一个想法，就是娱乐圈、演艺圈、传媒界到处都是潜规则， 包括我们平常经常谈。但是有一个底线，就是不能捏造事实，不能跟事实有出入。 其实不重要，我知道。 不，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，比方说哈，现在很多这样的事情，比方说感情上有问题，或者工作上关系上有问题，总之是有纠纷。那一方呢，他觉得他是弱者。他能够在牌理里边解决，那就不成问题了。基本上他在牌理里边打不过，然后他就不安牌理出牌。你老师，你是我丈夫， 你跟我对我不好，那你在做讲座的时候我就跑到讲坛上去跟学生不要信他的，对不对？那这碰到这种事现在很多了，类似这样的情况，碰到这种事情里面就有两个关键。第一个关键是你私人的事情占用了公众的台面， 嗯， 这个是假如你自己也是老师的话，那很显然你是违背职业道德，你自己不是老师，那你扰乱了公众秩序。就算这件事情他是你是全部有道理啊，他是陈世美啊，他是什么，但你不能用这样的程序，这是一。第二，这里边还有一个很关键，怎么来保护，因为全世界都有这样的事情啊，这不是中国刚刚有，那就是说他讲的事情是不是违反基本事实，否则的话他就有法律责任。因为现在有很多人可以出来瞎编呢，你知道。 对，你不是，你好比你看那有的那个破周刊问那问题， 嗯， 就说啊，凤凰，你多少比例的主持人是什么潜规则？然后呢，登出来的回答是什么呢？就说啊，凡是没能力的花瓶式的女主持，都潜规则了。 对， 那这话 这个 这话站得住脚吗？ 这个在法律上来讲，最关键的就是潜规则这个字。假如从法庭上来讲哈，就潜规则这个字怎么来理解？我们现在大家是对它一个形容词的理解， 嗯， 它唯一可以辩解，假如我是配方的话，我就可以辩解说我是一个形容词啊，我没说潜规则是什么，潜规则可能就是吃顿饭呢，啊，你明白吗？他假如说他现在的话说， 嗯， 凡是什么什么样的人都跟领导发生过什么关系，假如是这样的话，这就有法律责任了。现在的关键在我看来哈，就是这个词本身哈，你要一建设到法律的话哈，它的意思大家都这样在理解，但是问题是他用的是一个形容词， 所以 我自己觉得这类事情直到最后一定要诉诸法律手段。 没有，子东，我觉得不是这样， 不是诉诸法律手段嘛， 完全不是，跟法律完全无关，也跟事实完全无关。 嗯， 像你刚刚你说的很对，你说我们要搞清楚事实，理性上我们都知道，但为什么我说它跟事实无关，也跟法律无关呢？因为我刚刚想强调，这是一个集体的社会心理。 嗯， 是我们现在13亿中国老百姓认知我们的社会的一种方式，一种框架。我们现在看到一个商人发财，我们就觉得背后一定有猫腻；我们看到一个官，有时候一些地方官怎么样，我们觉得他背后有贪腐；看到一个演艺人红，我们就说后面有潜规则。 是， 他反映出来是这种集体心理。 你等我去广告，我觉得你说的对。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为什么说我对文道说的很有感应啊？就说一般人呐，你那叫太外行了，你都不懂这里边的事儿。说是，所以我为什么说咱们要有科，这个民族需要有科学思维对待任何事情，对吧？你这里得了解，你以为就说你比如说很多人就觉得他红，他一定是潜规则。你知道我们做节目有多难吗？我们的电视台不是垄断性的强制收看的电视台，那这。如果观众不欢迎啊，你就没有办法生存。谁敢拿自己饭碗开玩笑？比如说锵锵三人行就仨人，我弄一潜规则，我不砸我自个儿饭碗吗？这东西你比如说，我跟你说电视啊，它跟电影还不一样。你电影吧，比如说潜规则一个，反正你观众骂就骂吧，你我拍是拍了。电视节目哎，它是天天的呀。那说老实话，锵锵三人行，你知道早期咱们发家一开头聊的是情色男女，记得吗？那个时候你们还都没来。后来啊，10年了，这节目得发展变化，光聊那个太低了吧？你看咱们现在多胸怀天下呀，无所 整天旷难， 对， 无所不谈，所以对嘉宾的需要 就变了， 这个变化也是自然的。为什么我们去北京？这北京去找人呢、啊？你可不知道，我找个嘉宾多难呢、啊？为什么老是仨男的？因为这个，我觉得中国观众对女嘉宾比较挑剔。太难了，你这个有的嘉宾甚至可以说给观众连续骂下去的，我们不敢再这么用，因为我就是要做节目。 而且还有一个，你刚刚说的很对啊，就是电视啊，其实不止电视，任何行业你要发生那种所谓的潜规则，那种贪污或者怎么样啊，它通常是发生在一个没有完全竞争的状况下。 嗯， 就比如说我是个这个国家唯一最大的电视台，我垄断了，然后我有个超级黄金档节目，是全国90%以上人都得看，没有竞争的。这时候它里面可能就会出现很多关于潜规则的传闻，大家就比较会相信。但是你比如说像一般我们靠收视率定生死的这种电视台，我弄一个潜规则， 然后那人要是不行的，你说这怎么办？ 我觉得你们把潜规则这个字啊弄得狭义了，你们现在好像变成了潜，我不知道无私原来的定义是什么样、你们现在好像是用来专指不就是权钱交易和信跟权的交易，好像是专指这样的一个是不是这样的意思？ 不是不是，就起码指刚刚我们说的这个脉络，就是 但是实际上哈、潜规则应该是一种就是说在正式签的合约之外的一些游戏规则， 没错， 就是大家心知肚明，但虽然没写出来、但是实际上就是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行规啊，你知道你有很多圈子里的行规啊，是不是以文字写出来的？ 我懂你意思。 你比方我们一再讨论过，在香港有很多演员导演，但从来没听看到说有演员跑出来说导演怎么怎么样的，你明白吗？就是假如有人说的话，他违背的是什么？他违背的是这个行规，然后他就会被，他就永远离开这一行了。 没有，不一样，不一样。你刚刚说那个东西啊，那种行规跟我们现在说这个脉络底下讲的潜规则是完全两码事。行规， 所以我觉得你们把潜规则这个字用的太狭义。 但是在这个潜规则也是正好是配方讲的潜规则， 他就是用这个字， 而且也是全行媒体现在都这么用。因为你如果说行规，什么叫行规呢？我举一下，像香港狗仔队很狠，对不对？什么人都敢追，什么人的绯闻都敢碰，哪管你是高官巨富或者是演艺界大腕。但是你仔细看， 哎呀，坏了，节目时间到了。哎呀，我那 戏肉呢？ 明天我就聊两集行吗？聊两集，明天我一定。 你记得、你这个 对 你这个你这个皮条豆， 对对对，还有好不容易有回猛料，得留着用。 4006000028。